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十月革命前，德国为什么秘密将列宁送回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几乎打胜了所有的战役，却为什么输掉了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飞机，竟然用石头、渔网和铁链在空中作战吗？往事全面运用新史料、新观点，霸气开讲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陆海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39集，从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到一战爆发的三个半世纪里，只有一位苏丹展示出了奥斯曼帝国君主应有的力量，这就是17世纪在位的穆拉德四世。穆拉德四世在10岁的时候就成为苏丹，由于年龄太小，才没能被放进囚笼。他曾带兵攻入了波斯，镇压了那里的起义。但是，他比其他苏丹更加的残酷，仅仅一年内，他就处决了25万臣民，很多人还是被他亲手杀死。他宣布自己有权每天杀死10个无辜的人。他有的时候站在宫殿的墙上随意的射杀过路人。他微服私访伊斯坦布尔的客栈，一旦发现有谁抽烟，现场处决。甭管他走到哪里，刽子手总是跟着，腰带上布满钉子和手钻，提着能打断手脚的木棍，兜里揣着装有能使人眼睛失明的粉末的小罐。这样的人统治奥斯曼帝国，能把这个国家糟蹋成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这种惨无人道的统治持续了数百年，直到一战前夕，奥斯曼帝国才告别纯粹的君主专制。1908年，奥斯曼帝国内部发生了一场青年土耳其党军官建立了新政府，恢复1876年的宪法，恢复议会，扶植穆罕默德五世成为新苏丹，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一战初期，奥斯曼帝国也取得过几场胜利，比如加里波利之战，但是更多的是遭到挫败，比如在高加索战役中败于俄国。同时战争爆发以后，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变得更加严重。不幸的是，土耳其政府不但不能调和各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反而制造民族分裂，酿成了惨祸。1915年，土耳其内政部长塔拉特对帝国内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的忠诚表示怀疑，指责亚美尼亚人勾结入侵的俄国军队，下令逮捕亚美尼亚人的领袖，大规模驱逐和屠杀亚美尼亚人，强行将数千人带到叙利亚沙漠的营地。事件演变成了种族灭绝，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估计有150万亚美尼亚人因饥饿、缺水、盗贼掠夺而死亡，被称为亚美尼亚大屠杀。奥斯曼帝国很快吃到了民族分裂的苦头。1916年的阿拉伯起义使帝国在中东战场的形势逆转了，土耳其军队伤亡惨重。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外高加索的大片领土。到1918年，土耳其军队在英军和阿拉伯军队的攻击下节节败退，丧失了全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这时候，土耳其军队失去了战斗力，士兵自动地放弃阵地，拒绝作战。形势的急转之下，和国内民众的反战情绪，使土耳其政府没有力量再战斗下去。1918年10月30号，在一艘英国巡洋舰上，土耳其与协约国签署了停战协定，退出战争。此后，协约国便开始侵占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希腊自西面登陆向内陆挺进，法国和亚美尼亚分别自南、东两面进入小亚细亚。1920年8月10号，协约国与土耳其签订了瑟弗尔条约，条约使土耳其的领土急剧地缩减。昔日的跨三大洲的大帝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而这时候土耳其的一位英雄凯莫尔站了出来，他大呼地说：“不独立，勿宁死。”他着手把全国各地的爱国组织统一起来，成立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他的带领下进行独立战争。凯莫尔对内废除苏丹制，对外与入侵土耳其的希腊、法国、亚美尼亚军队作战。1922年，土耳其独立战争获得胜利，协约国同意废除瑟弗尔条约，并且与瑞士洛桑重开谈判。1923年7月24号，土耳其政府与协约国签订洛桑合约，收回伊斯坦布尔周围大片土地，稳固了土耳其在小亚细亚的领土。1923年10月29号，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1924年3月3号，土耳其的哈里发制被废除，昔日的统治者奥斯曼皇室被列入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自从1916年冬天，茜茜公主的老公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死之后，奥匈帝国的政治形势就大为恶化。奥匈帝国之前的皇储斐迪南大公已经在2年前死于萨拉热窝，因此由弗兰茨的侄孙卡尔继位。卡尔皇帝是一位无能的好人，即位以来就一直想要和平。皇帝和他的外交大臣都感觉到奥匈帝国撑不下去了，于是呢就跟协约国秘密接触，想提前的缓和结束战争。卡尔皇帝有一位亲戚是法国波旁王室的后裔，在比利时担任炮兵军官。卡尔就和这位亲戚联系，让他给法国总统带信儿。在信中，卡尔表示支持法国对德国的一切要求，也就是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法国总统回信说需要更多的德国领土，而且还威胁奥匈说100万装备精良的美国军队即将来到欧洲作战。但是法国愿意网开一面，与奥匈帝国单独的议和，奥匈帝国可以获得德国的巴伐利亚和西里西亚，但是必须把南提罗尔和 达尔马提亚交给意大利，因为意大利也是协约国的一个战壕里的兄弟。对德国的土地，卡尔皇帝却不心疼，你们爱怎么分就怎么分。但是他不愿意割让奥匈帝国的领土，同时他认为跟协约国单独的谈和有点对老大德国不够意思，这个谈判就断断续续，没有实质性进展。1917年，德奥联军发起的卡普里托会战，算是奥匈帝国陆军的最后一次光荣胜利。之后，卡尔皇帝再度提出了谈判的问题。法奥两国的代表在瑞士秘密接触，法国人非常的精明，只要奥匈退出战争，并且把某些不重要的领土割给意大利，那么巴伐利亚王国以及第一次瓜分之前的整个波兰都将并入奥匈帝国，西里西亚也将再度属于奥匈，甚至罗马尼亚都有可能。那这样的话，一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大帝国，领土将从波罗的海延伸到亚德里亚海。法国代表非常幽默地向巴黎当局报告说，用波兰诱惑他们，用巴伐利亚吸引他们，用西里西亚害倒他们。而卡尔皇帝并不傻，看明白了协约国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诱使他对德国开战，因为西里西亚和巴伐利亚在德国的手里，要想得到，那就得对德国开战，跟德国他是不敢打的。所以他问包括德奥两国在内的和平条件是什么？巴黎回答说，德国应该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还有萨尔地区，以及之前波兰的领土，希望卡尔把这些条件转告柏林。卡尔知道，如果把这些条件转告给德国，一定会惹得威廉二世勃然大怒，还会暴露自己秘密谈判的动机。于是这次谈判又黄了。到这个时候，奥匈帝国的内部虽然情况恶劣，但是只要还有使战争获得有利结果的可能，国内的斯拉夫民族仍然不愿意脱离这个帝国。 人类的历史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淹没，拨开迷雾，事实的真相总会在阳光下浮出水面。往事红雨正在为您讲述。 早在1915年，一些捷克人和南斯拉夫夫人的领袖就拒绝了协约国对他们的诱惑，他们所希望的只是在奥匈帝国之内获得民族自治。奥匈帝国境内的南斯拉夫人宁愿接受维也纳贵族的统治，也不愿意接受塞尔维亚人的统治。而且到1917年年底为止，美国总统威尔逊还说，他没有意思要削弱奥匈帝国，但是当德国的威望和实力在西线日渐衰落的时候，所有的乘客都急于逃离哈布斯堡王朝这艘即将沉没的破船。到1918年秋天，卡尔皇帝决定对国内少数民族做出一些让步。如果他能在一年前采取这种政策，也许呢还能够保住皇位。但是他的改革都必须获得匈牙利人的同意，因为奥匈是一个二元帝国。奥皇决定给其人民以自治，匈牙利首相却提醒他，奥皇的宣言实际上就是奥匈帝国的布告。奥匈最后一位外交大臣说，因为要预防任人杀害我们， 结果我们只好自杀。当奥匈帝国的首相要求各民族领袖来开会，共同商讨如何实施自治的时候，没有一个民族领袖前来，大家都不要奥匈帝国了，根本就不买他的账。当奥匈帝国呼吁各交战国在海牙举行一次和平会议的时候，威尔逊总统拖延了两个星期才答复，并且指出哈布斯堡王朝谋求建立一个联邦的观念不行了。威尔逊的这种言论替奥匈帝国内的一切民族吹响了解放的号角，奥匈帝国开始分裂。仗打到这个份上，奥匈帝国几乎耗干了自己的财富。在前线战斗的部队每个星期还能吃到半斤的肉，所以很多人从后方跑到前线，目的就是为了吃肉。得了疟疾的人如果唯一的衬衫已经洗过正在晒干，就只好光着身子在寒风中颤抖着。奥匈帝国到了最后阶段，只有最前线的人才有制服，其他的人就逮着什么穿什么了。在这种形势下，奥匈帝国还企图发动新的攻势来扭转战场上的颓势。前总参谋长康拉德元帅主张向意大利再次发动进攻。1918年6月15号凌晨，后来被称为派夫和会战的攻势开始了。当奥地利军队开始进攻的时候，很多士兵逃往敌军的战线，并且顺便向敌人提供情报，攻击几乎立刻就受到意大利军队的阻止，到第四天就完全停止了。到第五天，一向脆弱的意大利军队居然开始反攻。两个伪列强在南线打得热火朝天，一直被奥地利人欺负的意大利总算有机会了，玩命的打，打到7月6号，奥军的攻势完全失败，白白损失了150,000人。有人认为这场战役也能算得上是有世界意义的会战之一，因为这不仅是1918年协约国军的第一次大胜，而且呢也是意大利军队的首胜，非常值得纪念。德国派驻奥地利统帅部的联络官克拉蒙将军说，六月会战对奥国国内情况以及全盘局势都产生了严重后果，不仅是失败本身，而且还有奥军所受到的惨重损失，在匈牙利国会中已经引起一片谴责声，他们要求撤回匈牙利的军队，不让他们再受那些毫无良心的奥军将领的指挥，而奥国人民也公开指责奥皇夫妇通敌卖国。可以说这一切替奥匈帝国敲响了丧钟。奥军战败之后，意大利人看出战争可能快结束了，于是急于继续反攻，制造胜利，以便多捞好处。意大利军集中全部的兵力，孤注一掷，共出动了9个集团军、57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7700门火炮，还有英国、法国、美国、捷克的联军部队在内，阵容可谓空前庞大。奥地利军队虽然有52个步兵师、6个骑兵师、6000门火炮，但是早已士气低落，成了乌合之众。150万人当中，只有35万是战斗部队。意大利军队于1918年10月24号发起攻击，当然了，是由精锐的英国军队替他们打头阵。这次会战由于众寡悬殊，胜负早已注定。虽然奥地利军队仍然在拼死的抵抗，但是其他民族的部队不愿意送死，奥国的瓦解就在眼前，于是军人逃亡，战线崩溃，意大利军 如入无人之境，会战自动结束。当奥匈总参谋长向政府报告这些情况时，财政部长拿出了他的表，看了一眼，然后说，现在已经12:30了，赶紧吃饭去，饭后就必须立即求和。10月29号，韦部将军率领的奥匈代表团越过前线，跟意大利人去谈判休战的条件。意大利方首席代表是巴多里奥，也就是二战时墨索里尼之后的意大利政府首脑。由于卡尔皇帝在休战条件上出现反复，巴多里奥怀疑奥匈帝国是在玩弄诡计，就拍着桌子咆哮地说，谈判已经破裂，战争继续进行。这种蛮横态度让奥地利人很是害怕，只好同意了停战条件。11月3号下午5点，奥匈代表团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巴多里奥为了表示他的大方，宣布休战在22小时之后生效，同时命令部队去拦截正在撤退中的奥军。意大利军不顾奥地利人的抗议，把凡是被他们追上的人员全都变成了战俘，这样又抓了42.7万名战俘，赢得了意大利有史以来第一次所谓的伟大的胜利。而在奥匈内部，这时候早已混乱不堪，布达佩斯、布拉格等地纷纷成立了独立政府。奥皇卡尔束手无策，他用颤抖的声音打电话禁止使用武力对付臣民，实际上他也没有武力可用了。1918年11月10号黄昏，维也纳皇宫乐队最后一次演奏帝国国歌，此时夕阳西下，秋风萧瑟，面容憔悴的奥匈帝国末代皇帝卡尔静静地听着，一曲终了统治奥地利长达600多年的哈布斯堡王朝宣告结束。2天之后，奥皇卡尔宣布退位，奥地利变成了一个共和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这代价，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直到现在